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儿。8-7点。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近日，上海沪剧院历时5年精心打造的原创大型沪剧《敦煌儿女》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梅兰芳大剧院的演出及研讨活动落下帷幕，请听报道。 因为母子敦煌。 沪剧《敦煌女儿》讲述的是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的故事。其实对于北京戏迷来说，沪剧并不陌生，从当年的炉弹火种、雷雨，再到近几年每年都坚持进京演出的热闹。上海沪剧院院长毛善玉谈到沪剧的传播时说， 它是上海的一个很亮丽的一个名片，那么在上海群众基础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因为受语言限制，我们所以走出上海或者说到了北方，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小困难的。那么这几年呢，我们坚持来北京演出，其实就是想要打我们的影响力，就是来传播沪剧艺术的。那么一次一次的演出，其实我们已经收获了很多。 毛善玉在剧中扮演的是女主角范锦诗。这次演出除了在梅兰芳大剧院之外，还走进了范锦诗的母校北京大学。毛善玉介绍这出戏的创作过程。 一次一次的边演边改，这是表达了我们的一种决心，我们想把这部戏塑造成正能量的、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合一的这个艺术作品。那从我个人来说呢，我觉得演这个戏我其实很过瘾，但是挑战也很大，因为它的跨度很大，它在秒变里头一会儿变成25岁风尘仆仆赶到敦煌的大学生，一会儿他就到了已经青年的学者，再一会儿他到了老年的大学者，这一种的这个起起伏伏，对表演、对唱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考验。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书法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今天和明天是本次展览的最后两天。讲座《三山五园鲜为人知的故事》将于明天上午9点30在首图必座首图影院举办。讲座《一带一路建设与欧洲》将于明天下午3点在首图举办。第六届北京剧本推介会将于本月26号到28号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喜剧《蒋公的面子》将于本月27号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上演。帕帕诺和圣切切利亚交响乐团音乐会将于本月27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拉开帷幕。以上内容是由小艺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4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65%。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 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哎呦，今天来了一女生啊！北京时间16:05，54秒，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赵亮。 大家好，我是贺林。 哎，欢迎贺林啊！这个今天我们是周五，周五就是不能踽踽独行，对吧？因为我们 是我们的巅峰会， 巅峰会。今天谁来跟我们一起巅峰呢？让我们欢迎一下啊，北京电台文学编辑露露。 大家好，我是露露。 哎呀， 欢迎露露。 哎，今天很有幸啊，跟二位美女一起巅峰会，这还是四点有戏。自打节目从于情于理以来的第一次这样的局面，让我有些受宠若惊啊！而且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那么的巧，特别的不适合你们。 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说这个一个庞然大物，远古神秘的庞然大物——恐龙。你看。一说恐龙，我弄这音乐还特别深情啊，深情款款， 感觉挺优美的呀。 对，这是来自一部动画片，就叫《恐龙》，这个当中的一首插曲，这个名字好像叫 Can somebody tell me who I am 啊。这个 是 有人能告诉我 迪士尼那个恐龙是吗？ 对啊， 它的中文版主题曲是张学友唱的《当我想起你》。 哦， 对 对，这个电影就是。是为数不多的哈，就是说在那种就是大特别大型的电影之外的，哎，给人留下印象的就那种小制作很温情的啊，这样的这个恐龙电影。其实为什么提恐龙呢？因为最近有一部电影是咱们国产动画，这个电影厉害了，这所有恐龙都没法跟它比，它叫恐龙王。 哦，是大王呗。 对，它称王了啊。这个电影呢是上映了，好像票房还就是还可以吧，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小成本的国产动画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明星加盟，这个反正一般，宣传力度也一般。 其实真的还挺意外的，在挺长时间之前我播资讯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影片了，但是它第一次即将上映之前呢是延期推迟上映了，当时确实是，我看那篇公众号对这个电影的期待是零可星， 是吧？ 可见大家真的是不太看好它。 但是其实在上一周的就是整个周末的电影的票房排行榜上，就是在周电影排行榜上它还能排上的， 那还真不错。 哎，比其他这一些很多电影啊都遥遥领先他们的票房啊。这个就是他就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你说这样一个小体量的电影，我觉得这个制作人也特聪明。其实他讲了，这个电影讲的是父子关系，一会儿我们可以听到他预告片。 好的。 但是他讲的这个故事也好，其实他放哪种动物身上都可以，都没问题。 对对对。 他为什么要选择恐龙呢？是吧？我就觉得这里边就有讲究了，就说明制作人啊特别聪明啊。就是你们发没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哈，这个恐龙这种动物，它虽然是这个距离今天好多好多年以前的这个存在，但是人们特别偏爱它，在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都有恐龙啊。一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听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影当中都会有恐龙的存在，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恐龙，喜欢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数家珍，对恐龙的种类、年代啊，他们的特点。还能跟那个电影作品相对比，是吧？ 哎， 这样的一种喜欢，哎，我就觉得也很奇怪哈。你比如说我闺女，她就也很挺喜欢恐龙的。你说一小姑娘2岁不抱娃娃抱恐龙，你说这个画风是吧？ 这确实是你闺女没错， 是吧？哎，然后我就是一扫听，我发现啊，因为咱们巅峰会这二位都是妈妈，是吧？ 对对对， 也特别想问问你们，也特别想问问 今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微信平台的各位网友，你们身边啊，或者你们家里的孩子，是不是也都特别喜欢恐龙？咱们也问一句，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呢？ 嗯，来吧，咱们说恐龙，就先听听这个恐龙王，好吧？你听这故事啊，非常的就是简单，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叫张力的啊。 就是真的当了妈之后啊，一听这种亲情系列的，我看这个预告片都给我看哭了， 是吧？ 最为出息了。 但是他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坏爸爸和一个孩子故事， 不能说是坏爸爸，应该是一个严父个、 严父，对对对，对我 这个、 我看你这样的爹我就生气、啊。来，咱们听听啊。 你跑什么跑？吃草的家伙是咱们的午餐。 可是我。害怕！ 你是特暴龙，就你这样还是我儿子吗？ 小不了，爸爸去哪了？ 爸爸！ 小不了！小不了，不要怕，妈妈马上去救你。 这里是红爪龙的饲养场， 谁都不知道这是哪里。 我爸爸会来救我。 小哥哥肯定在等我。你知道做父母的这种心情吗？ 我们一起逃出去吧。 小哥哥，你也是特工，你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自己。 我能做到。 真的非常勇敢。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电影啊，动画电影《恐龙王》的预告片啊、嗯。这讲的是这个，就是特暴龙。这特暴龙就是那意思吧，跟霸王龙差不多，属于霸王龙远亲啊。 对。 说是在亚洲的蒙古和中国。 嗯。 这个地方啊生活的，所以你看， 哎，我查了一下资料，还了解了一下、就我看那个图片，它长得真跟霸王龙真的特别像。 对， 你觉得就是可能乍一看就觉得就是霸王龙， 就是霸王龙。 但实际上呢，说这种特暴龙呢，它的爪子更短， 嗯， 然后呢身材会更加纤细一些， 嗯， 其他的就跟霸王龙没什么区别了。 对，反正就是一个特别厉害的这个。龙中之王啊，这么一个角色， 恐龙王、 啊、 当之无愧。 然后这个小龙叫小疙瘩啊，然后就是哎，一下落入到敌人的阵营当中，嗯、就是想给他做成疙瘩汤，是吧？嗯、 很中国风的一个名字哈。 对 对、 嗯，小疙瘩啊。 包括这部影片所有的这个取景 啊，还有这些恐龙的原型，都是能够在这些科考文献中有一一对应的。 嗯、 它里面出现了70多只恐龙，而且呢，这些取景都是在咱们中国本土来制作的。 嗯、对、哦、啊。这个不知道二位家里是不是每天都弥漫着恐龙文化啊？是，反正我们家一到吃饭的时候啊，或者是不听话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声音说出“恐龙”。 这是谁？ 这乔治吗？ 乔治。对，然后于是我给女儿买的所有的玩具，我说这是什么呀？她也用这样的口气说“恐龙”，就这样的啊。 看样二位家里的孩子都是小猪佩奇粉，又是恐龙粉， 哎，这都是必修课，这 是吧？ 所以你看，他们国外的小朋友也喜欢恐龙，乔治的恐龙肯定是从生活中来的。 对呀、啊 嗯， 因为这个恐龙，你说，哎，我就是很纳闷啊。我首先问吧，你们这个孩子是不是也喜欢恐龙啊？ 不光是孩子，我也喜欢 啊。啊，是吗？ 你是为什么喜欢？ 嗯， 我是到后来我们看那个《侏罗纪》系列电影， 嗯， 哦， 我就从当时的《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世界》这几部都要看一遍， 嗯， 然后就沉浸在那个世界当中，就觉得哇，真的有这样的公园就好了。 对， 我也愿意去探险。 哦，那其实 穿高跟鞋跑过霸王龙， 对对对，女主简直太厉害了。 所以你看人家那公园修的就是那个，人家那个地面就没有带窟窿的，是吧？就是方便你 一扎下去可以把鞋扔了。 我觉得吸引我的就说用这个电影来说吧，因为毕竟是成年人的视角了，是他的本身所带的科幻色彩，因为恐龙毕竟从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在了， 对对对， 我们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去重现它，通过考古啊，通过我们的想象啊，让它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它这个恐龙这个词本身就是跟历史和科幻 有关系的、 嗯、 我觉得这两点就很能抓住充满好奇的小朋友。 哎啊， 对， 这露露刚才要不说科幻俩字儿、 嗯， 我就觉得他是用怀念老艺术家的、 哎、 才喜欢恐龙。 因为我就我的眼前就浮现那个从侏罗纪公园到侏罗纪世界的这些电影的场面， 嗯， 我也就是能看到他们当年的彩蛋，就是那个车又再从公园的大门进去什么的， 就是那个park 对、 那个、那个门大门。 而且我想在世界上就是关于侏罗纪的这些粉丝一定也很多，所以不光是孩子们、 嗯、 连大人也会被恐龙所吸引。 对、 嗯、 他刚才提到说恐龙毕竟是已经不存在了一种非常远古的一种生物嘛、 嗯、 我想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的想象力是无限大的，可能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当中已经不存在的生物、 嗯、 所以更能够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所以可能这也是孩子们喜欢恐龙的一个原因。 对， 好、 嗯、 这个贺林家的小朋友目前还不会说恐龙， 还不具备这种能力，但是我已经开始培养了、 嗯、 是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恐龙确实很有趣，买了一些绘本啊， 嗯， 他有时候也会过来指一指，嗯，那都不会说，但是就是开始早教了、 哎、我就想着你们说俩字天真。真天真呐、哎！ 哎， 我小时候看到《侏罗纪公园》的时候、 嗯， 我看第一部，我没敢说，我在家看那个 VCD 啊， 嗯， 我是很害怕的， 是挺害怕的， 不敢说呀、 啊， 就是就 觉得丢人呗， 我们对呀，我都就都那么大了哈、 嗯， 哎，咱听听吧， 嗯、 听听这个《侏罗纪公园》当中他们这个恐龙是怎么样造出来的。 哎、好的。 要知道，基因不能再做完整的 DNA 链， 你好你好， 不填补序列空隙根本不行。 原始脱氧核糖核酸如何取得？还有，上哪儿去找一亿年前的恐龙血呢？ 什么什么？不、DNA 先生，你是从哪儿来的？从你的血，你一滴血就有几十亿 DNA 链，而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砖块。像我这种 DNA 链就是建造生命的蓝图，有的时候灭绝了几百万年的动物，例如恐龙，也会留下蓝图让我们去寻找。我们只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一亿年前的蚊子就像今天的蚊子，像今天一样吸动物的血，甚至吸恐龙的血。有时候吸了恐龙的血之后，它们会停在树上休息，被树枝包住，时间一久，树枝硬化成了化石，就像恐龙的骨骸化石一样。树枝保存了蚊子，树枝化石又被称为琥珀，它包住蚊子等了几百万年，直到侏罗纪公园的科学家前来，他们用高科技抽取蚊子当年吸出的血。这就像中奖一样，就这样有了恐龙的 DNA。 哦，现在我们能制造恐龙宝宝了。 这段过程当然要配有音乐了，就是那种嘣嘣嘣激昂的进行曲，只是曲子还没做好。好，先继续参观吧。 哎，要有激昂的进行曲啊！ 这配音听着这么久远，93年真的是离现在已经是过去好久了、哦。 嗯， 对啊，这个是小时候我觉得其实看起来不是很愉快的这个记忆啊， 嗯、 因为他那个电影实在拍得太好了。关键是我那个时候呢看电影特别少、 嗯， 我就觉得说，就还有小朋友忽悠我呢。 嗯， 因为是看电影之前跟我说，我告诉你、 嗯、 恐龙能做出来。他当真事儿给我讲、 啊， 你知道吧？我一听、 哦、 好有道理啊！ 对对， 小学生， 对 啊，可能一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也是小时候看的。然后第一次看的时候，嗯，就是觉得挺恐怖的，但是不是那种细思极恐的感觉。但是等到真的长大了之后，你会去想，这种技术可能真的，只要有人有心，恐龙真的会被做出来。 我觉得会有这一天的。 嗯， 就像之前环游地球80天海底20000里、 嗯、 他们都是科幻小说，可是在今天都实现了。 嗯， 那今天我们的科幻电影在明天也许会变成真实的情况， 是吧？ 嗯， 这个到时候你看这满世界的人工智能抓恐龙啊，这是一个非常恐怖又可爱的场景啊，是吧？我们的电影都变成现实了。 在那个新一部的侏罗纪世界里，有一个场面，就是小朋友们到那个小恐龙乐园里面去跟小恐龙在一起玩， 嗯、 一个小镜头。但当时我就觉得，也许 如果管理得当的话， 对对对， 小朋友是真的能够跟小三角龙啊什么的是在一起玩的、 哦、都是些食草恐龙啊，应该是不太会跟食草恐龙一起玩。 你看它其实并不是说电影、嗯、包括电影的角度并不是说恐龙对人类造成了多大的伤害、嗯、而是人类的贪欲永远没有止歇。 对， 其实跟恐龙跟武器都没有关系，还是回归的人类本身、 嗯、还是在反映人性、啊嗯、 对，咱们今天讨论恐龙它仍然是一种值得被关注的动物，我觉得。嗯， 我是前一段时间带着我们家小朋友去看了这个一个恐龙的展、 嗯、 就是一个剧情啊、 嗯、 然后是实景打造了一个场景、 啊、我知道好多人都去了，就是在那个北边一个什么场馆里。 对，特别的震撼，就是说他那个剧情吧、 啊、 他当然是就是这个模拟一些生活化的了， 嗯 但是他这个就是他的场景和他的银幕结合的特别好、 嗯、 啊，而且最后他没有说避开恐龙是怎么灭绝的 啊、哦，告诉小朋友这一切、 就是、哎，然后就是巨大的这个火山喷发之后啊、 嗯、 就是连着那个火呀还有那个海啸啊、 嗯、 那个水啊、 嗯、 就是特别遥远的一个点，然后逐渐的变成整个银幕的这个水火就奔着你来了、 哦、 最后哗的一下就到你的头顶、 嗯、 真的是就是非常 震撼的、 哦 小朋友有没有哭？ 对， 没有 什么反应， 没有，就我觉得他们就是就还好吧。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爸爸和妈妈带孩子的不同， 怎么 我可能就不敢带小朋友去看的， 可能你自己的内心会受到很大的触动。 对，我会很担心他情绪受到较大波动，哭了什么的。那爸爸可能就很坚强的一个存在。 不是，我觉得他可能没明白那事。 有可能，有可能。 然后出来一直说那个小恐龙为什么偷大恐龙的蛋呀？他一直记住那些小细节、 啊。 对小朋友关注的点就会特别可爱，就 不一样 、啊，就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给我的震撼还是很强烈的啊。 是 这个恐龙的，就是他其实跟人类吧。我觉得啊，这个我自己揣度啊，它、 嗯、 跟人类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嗯、 为什么会关注它？ 嗯， 第一都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物种的王，有过一段时期， 对 吧、 嗯、 第二呢，这恐龙这个死亡灭绝的这样的一个教训、 嗯、 是不是人类要汲取，是吧？ 嗯， 你这个 我们今天看似一个亲子话题 啊， 为什么？ 因为 马上要上升到环保， 开上了这样的车。 因为这个什么呀？就是很多电影啊，他拿这个东 西都在探讨 做文章啊。 对 对 对， 你记不记得《变形金刚四》当中、 嗯、 一开篇他讲了什么？就是变形金刚的到来导致了恐龙的灭绝 啊， 就是外星飞船来了之后放了个炸弹， 嗯、 然后轰、 嗯、 就是 飞来一口锅， 哦、 对, 对, 对， 扣在他们头上， 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金属的一个什么罩子里面， 对， 嗯、然后那个 这个 对对，《 侏罗纪世界》当中哪个？就是第二部当中哪个场景被人就是一看到就是要落泪的，你记不记得？就是当那个岛简直就是要灭绝了， 晚龙，嗯， 对， 嗯， 你那个龙是最可怜的，就是 它很善良， 就是特别温柔善良， 特别大，但是 长脖子，对吧？ 很温顺， 对，就是一直那样的龙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代表，所以我 在动画片里也是一个正面人物。 对了，虽然说它这个具体的类型有不同，但是你会发现啊，一般来说比较温和的、比较可爱的，都是这种脖子比较长的龙，对吧？ 万龙。晚龙、雷龙、梁龙、 是吧？ 晚门西龙， 哇，你这太专业了！ 看儿子绘本，刚现学现卖， 这太专业了。那我问问你，你这岁数可能不行，我问问你。这什么情况？是吧？ 开心的不说话。 这个儿时有一部动画片《 恐龙特辑可赛号》，单份最后的恐龙。 哎，对了， 不能白背这口锅。 单份是什么龙啊？ 单份 记得吧， 就是长脖子的， 反正脖子也挺长、 哎、对对对， 后背还有刺儿，是吧、 啊、 脸上戴墨镜， 库巴大魔王嘛，这是， 哎，然后身上背吉他。来吧， 太时尚了， 说单份就单份，来了。哎呀，太怀念了、啊！ 我眼泪都要下来了， 酸酸的是吧？ 对，就是这个节奏好熟悉， 是吧？ 嗯、 哎，一下子回到了遥远的一年前。 哎，是动画片， 动画片，单份。 我想他满足很多男孩子的梦想，家里自己养一只小恐龙。 而且 只有我有，别人没有。 而且啊，哎，那个梦想不在这个动画片里，一会儿给你听。那是另外一段。 机器猫是吗？ 哎，你真是一枝花结老底儿战斗队儿的。来啊，我们听听这个丹佛最后的恐龙当中，他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4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东二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三环劲松桥到农展桥南向北方向，以及北段的北向南方向，东四环百子湾路段到东风北桥南向北方向，东五环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太极 快乐出击。 哎，广告资讯时段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我是贺林，欢迎回来。 哎，欢迎一下露露啊。 大家好，我是露露。 哎，今天我们的巅峰会啊，我首度跟二位女士来一起这个在巅峰会当中跟大家说恐龙的话题啊，真是特别的开心啊。刚才还有一位咱们的网友讽刺我啊，苗某人说，今天搭档两个女生怎么说话声和笑声都变了， 有吗？ 嗯，废话，谁搭档俩女生她不变声、啊、都得变点声哈、啊、你看每天跟张帆一块是什么劲头、啊、 就别打起来就不错了是吗？ 氛围不一样啊是吧。哎，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这个是来自一部美国应该是2000年左右哈、这么一部这个动画电影恐龙。这个电影其实它很不同啊，反正看到这个，一般来说美国的这个恐龙带恐龙的这个动画都是跟一些什么动作呀是吧， 对， 这个恐龙的什么诞生啊灭绝，反正就比较硬朗的，但是这个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就是倾向于个人 比较 个人成长啊、是吧，这种类型的、啊露露还记得这个电影吗？ 我记得他也是没有避讳最后的那个、就大家都知道恐龙的大结局嘛、他也没有避讳。 对 我觉得这个对于喜欢恐龙的小朋友来说，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接受。就是我始终觉得小朋友就应该保护起来，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结尾。 其实这个就是他恐龙的题材，他特别适合做成公路电影。 啊、怎么说 就是要寻找新的家园嘛。 啊、嗯，这 看一半 就 下车啊、 就是 哦，不是这意思。 啥？你没发现这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很多的探险类的，或者是这个公路片， 嗯、 它其实都是就被迫走上一条、这个、 寻找家园的 寻找的这个路径、 哦， 对吧？在这一路上寻找家的同时，其实在寻找自我啊。反正最后找到一大堆东西，电影就结束了、 嗯、 啊。生活还在继续， 升华了，然后 对，就是生活在继续。电影结束了，生活在继续，但是这个人呢，在这个当中有了很多的变化，这是很多电影的这么一个套路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电影当中啊，恐龙他们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什么事儿？ 我哥哥叫全体转移。哥哥，出了什么事？ 食肉龙来了，要不快点走会受到攻击。 哥，那些老的走不快。会失散的， 让他们去喂食肉龙。 你怎么可以把他们做牺牲品呢？ 站住！你们先慢点走，想个办法。你要是再不听我的命令，我杀了你！离他远点！ 艾丽达，别，你别管我，我没事儿。 快点，食肉龙来了。 你说什么？ 食肉龙，狼口尖牙，凶残可怕，快逃啊！ 快点，大家快跑，快跑，得赶上队伍。快点，不能跟大伙失散。 艾丽达，你得慢点。 哎，这个一段啊，是大家在逃亡路上的这个场景啊。 嗯嗯 啊，你越不想听什么就不就给你 没有，我想到很多就是在真实的动物世界里面，这个老幼病残也许是真的会被牺牲下来， 是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物种这个群体的更多的人能存活下来。 嗯， 这个是应该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个规律吧。 对， 嗯， 其实我在生活当中我就发现遇到这样一个教育的难题、 嗯、 啊，就是你怎么样把生活的残酷啊，以一种合适的方式， 对， 让小朋友们去接受。 你家小朋友才2岁， 不是？对，但是你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有些事情， 嗯、 如果你不告诉他，你会觉得对他是一种过度保护啊。 对， 你告诉他 我就有这个问题， 是吧？对，你要是告诉他呢，你又觉得这太残酷了， 是 吧？ 是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绘本做得很好，就有一个、 嗯、 有一个获过大奖，忘记是获什么奖的一本绘本，叫做《爷爷变成了幽灵》，就是说这个小朋友他爷爷离世了之后呢，他总是在哭，然后呢，就是家长会告诉他，爷爷以不同的方式陪伴在他的身边。当然没有直接告诉他死亡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嗯、 但是呢，潜移默化的小朋友也觉得爷爷只是变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啊、始终在关怀着他，保护着他。反正咱们国家其实很大程度上确实是比较避讳死这个字的，所以在对孩子的教育上面，可能确实也是比较缺少这一方面。 也许我们能通过孩子们喜欢恐龙，然后给他们讲恐龙的故事，能够让他们补上这一课。 对、 哎，就是这个，存在和离开，这都是一个客观必然，是正常的、 嗯、是的 啊。就是只不过是别天天合计这事儿，他就不会有心理阴影啊。 是， 好吧，接下来我再来拾起一下这个另一段比较温暖的恐龙诞生的记忆啊。 好的， 就是、刚才露露刨的那块活， 哎呀， 机器猫里边有一篇叫所谓大长篇吧，这个电影故事。就叫大熊的恐龙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来听一段，这就是大熊，就不知道在哪儿捡了一恐龙蛋是吧？ 天天抱着 啊，然后就被人嬉笑，哎呀，就傻了吧唧的是吧？ 对， 捡了还说是恐龙蛋，呸是吧？ 这怎么还是这个味儿呢？咱不是说日语吗？ 东北的这个大熊啊，然后这个就被这几个小伙伴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剧情嘛， 嗯嗯， 然后晚上啊，跟这个哆啦 A 梦是吧，在房间当中就迎来了这个小恐龙的出生。 哦， 快给我解开，快呀，它要破壳了，快给我解开。长颈鹿。 日本近海，白垩纪没错，和霸王龙是在同一个时代。这小家伙他是不是把我当成他妈妈了？小家伙，可是我发现了你的哦。嗯。真是太好了，你好可爱啊，得给你起个名字。皮皮。我们快去给小福看看，让他大吃一惊。 你不去吗？ 不行啊，如果给他看这小家伙，他一定会嘲笑说是蜥蜴什么的，还不如要把他养大，养恐龙。 是啊，至少也要把他养到十米以上， 十米以上，然后来一个爆炸性的大公开。 好了，梦醒了。 这太可爱了，怎么像小猫咪的声音？我听着。 对，小恐龙嘛，啊，特别的小啊，基本上我看真那个玩就洗澡的时候玩那鸭子差不多大、啊。 就后来长大了养在浴缸里。啊、 我这个你看人家机器猫啊，人家就做得好、啊。机器猫首先是个全知全懂，对吧？机器人嘛，一出来之后给你介绍了这种。 科普开了， 管介绍。 哎，这种龙生活在这个白垩纪是吧？近日本海的这个地方， 对，所以才能被日本的小朋友捡着啊。 对， 他不会说我捡着一个别的地方的龙， 哎， 挺好挺好。 然后还跟霸王龙是同一时，还用一个意见，这个一个意见领袖是吧？一个大明星是吧？来告诉你他是什么时代的，我由此对这个恐龙的未来表示深深的担忧。那龙看着。也是跟那长脖的有点类似， 很弱小， 对，然后也是脖子有点长，一看就是 吃草的， 对 对 对啊。其实它那个里边是对抗的是这个叫做时空，在这个不同时空当中专门抓恐龙的 恐龙猎人， 对对对， 是 啊，就跟他们对抗啊。 刚刚露露说到养到浴缸里面，我想起来有一个叫《尼斯湖怪深海传说》的一个电影，就是大家一直在争论尼斯湖水怪到底是不是恐龙。其实它也是长的脖子特别长，但是它那个身体呢还有两个就特别短的小翅膀，能够让它在水里面游泳， 就跟大熊的恐龙长差不多， 对，有点像。他也是一个小朋友，就是在湖边玩的时候捡到了一个蛋，然后他的爸爸呢就去战场上打仗了，他就一直想通过这个神蛋来保佑他的爸爸，然后就特别好的呵护这个蛋，然后就孵化出来了一只这样的 小水怪。 水怪，对，不能说是恐龙吧，就是还跟这挺像的。 对，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很多的怪物它都有恐龙的那个样子。 是。 可能今天我们看到动物里边跟恐龙最像的就算鳄鱼是吧、 哦、 可能最 对对对 最最最最相像一点吧，脸长得最最相近吧。是吧？ 对， 吃饭的方式啊什么的。 然后犀牛长得有点像三角龙，三角龙的话就是会头上有两个角。 哎、 对、哦，还有你看哥斯拉，是不是？ 哦，对 对， 就是巨大型的霸王龙， 就是、霸王龙的样子， 比霸王龙还要再凶猛，是吧？ 是是， 就是很多的这个幻想，其实都跟这个恐龙的最初的记忆有关啊。好了，接下来到了我们男生时间了啊，不好意思，也重点的回忆一下这一段故事啊，来听一听这段音乐，看看。两位女生有没有记忆呢？ 完全没有记忆吧？ 机器恐龙也在我们今天探讨的范围内吗？ 对，这个就是八四版变形金刚的片头曲啊。这个在这个变形金刚当中就有机器恐龙的片段。我为什么记忆这么深？其实什么故事我有点想不起来了，但是因为我真正拥有的第一个变形金刚玩具，就是机器恐龙 钢索。 没有，钢索太贵。没买首领。 那你是哪个呀？ 买了个嚎叫、 哦、 就是后背带刺儿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龙啊。嚎叫啊，买了个它。然后因为我 很笨啊，这个没有天赋，也没玩过这么贵的玩具，还给人掰坏了。 哎呀哎呀，太可惜了。 人那前面那爪是得抻出来再往后掰，我是愣掰，给人掰坏了，前面爪耷拉了。 哎呀，你这比恐龙劲儿还大呢。 对啊，这个你会发现机器人啊，那么厉害的擎天柱，他也得敬上这个机器恐龙三分啊。咱来听听这老版变形金刚当中啊，机器恐龙是怎样的角色， 怎么盘道的。 听听。 看这些监视器，你们必须设法制止这些灾难。 我钢索才不管呢，就是整个的行星碎裂开了，跟我钢索也没什么关系。 要是你自己也在内呢？ 哦，我没想到这些。机器恐龙变形。对，深入虎穴有收获。 现在就是机器恐龙也难挽救危局。 好，刚才听到的这个小小的片段，这就是老版变形金刚当中这个机器恐龙这片段。我今儿还查了一下，其实它这个机器恐龙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电影里边不一样啊，在这个动画片当中，这个机器恐龙其实是汽车人们不小心造出来的 啊， 有点像今天我们看待人工智能的意思，就是他们力量很强大，但是呢一开始是没有思想的啊，就是造了一些机器， 弗兰肯斯坦嘛， 哎，对，机器怪人啊，有点这意思。后来呢，这些机器恐龙就等于是，由于很厉害了，然后呢又比较善变啊，就被霸天虎又给利用了。双方争来争去，这一波人 希望他们回归正道。 哎，然后我买那嚎叫是第二批做出来的，还有那个翼龙啊，就是这个团队，你发现没有？这钢索是霸王龙， 对， 是吧？ 对， 然后有那个什么雷龙是吧？有一个，然后这个嚎叫是那个身上带刺儿的， 啊， 还有像长得像犀牛那个，还有一飞的， 对对对， 陆海空三军都有了， 有 啊，特别厉害啊。后来到了变四当中，哎呦，特别激动啊！虽然那个电影不是很好看啊，但是有两个点特别就是牵着我的神经。第一个是变四是第一部来中国海选演员的，就是好莱坞的这个电影， 你就去了？ 不是，我是参加这个电影的招募活动的招募工作。我见到了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当时有这个四个角色，当然后来都是基本上打打酱油了，但是还是比较正式的，有培训呀，然后还有后来的招募的这个比赛，最后选出来四位。 是韩庚吗？当时 对，也参加了，对，当时我是在电影频道的那个招募组当中啊，看到很多的演员。第二个点，那就是因为有机器恐龙的存在，那个钢索真出来了，而且这里边这钢索比动画片里的还厉害，比擎天柱大那么大个啊！ 对， 但是还是被擎天柱给降服了。 按人和恐龙的比例做的嘛？ 就差不多是这意思。特别大个一钢索啊，特别过瘾。来，咱们听听这个全程钢索没说话啊，因为他不会说话啊，整个就是一个等于是机器人当中 真的把它动物化了。 对，特别动物化，但是他被就有点像这个关羽降服了赤兔马一样啊，这擎天柱降服了机器恐龙。 擎天柱自己解决吧，完全赞同，打死我也不会跟他们结成同盟，没门没门。只有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生存下来。跟我战斗吧。 好，咱们就伴随着这个擎天柱啊降服机器恐龙的这个声音啊，我来说一个比较这个叫所谓专业的观点啊。看到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霍尔，他说了，他说为什么小朋友们特别喜欢这个恐龙呢？这是叫做这个个体心理的发展过程，是物种进化的复演的过程，是吧？ 好专业 啊叫做如胚胎期酷似蝌蚪状复演了人类最初在水中生存的时期，婴幼儿期则复演了从爬行类动物到哺乳动物的过程，是吧？我完全是不知所云，这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大概能明白。 说恐龙的成长史是跟什么什么相符合？ 是人 啊， 这个心情是。 但是这个现象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动物同样大型的啊，就是其他一些观点，什么安全感、成就感、强大感、力量崇拜， 像狮子、老虎、大象、河马，这些好像都不如恐龙在小朋友当中影响的这么成一个系统、一个系列， 确实是这样。 哎，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就到这儿了，感谢二位美女啊，陪伴我们一起聊这个男孩子的话题，其实也不专属于， 也挺喜欢的， 不。